我的书信怎么样了啊？ 你还提那封信呢？被我们老夫人看见了，说从今以后息了邪念，如若不然，打不死你这个小奴才。 不要

你要老老实实听我的好啊，李 啊李英， 叫张生你藏在棋盘之下，我不知来，你不怕放花人心。 Oh, 端端的一桩美事，全被你弄坏了。 你呀，你真是个混鸡子儿！ 哎， 你就会欺负我。见了我们小姐，你连个道歉儿也不敢出啊！你瞧，今天是多么好的机会呀！你怎么连一点勇气也拿不出来呀？ 这 我呀，我就没见过你这么笨的蛋。 哎，这是哪里舍弃？ 进入

花言巧语，他穿心杜十娘难逃我的手掌心。

他要买我为妾，是我不肯做那完善之皮，谁知我选来则去，竟选了这无义的小人。人人都道我是名利双收，是祸等的侥幸，谁知我背后的利弊是那人生。指望与他成婚，白头相守，谁知他竟贪图一千两纹银，就将自己的妻子也卖与了他人，苦啊！ Thank you. 这样的糊涂啊？不想公子不过是为了银钱花尽，他十分的较劲才做出此事来的。我那宝箱里有的是珠宝，价值连城，我若对他言明，他也能舍得卖我吧？都怪我自己不好，待我与他言明就是。啊，公子，你不要着急了，我这宝箱里有的是。 师娘，你就放了我吧。 有的是白花花的银子，你就下了他去吧。 尽，一无删去，我本当投入将中一死，有空人道我是世俗落水，我这满腹的喊冤谁能知晓？一把待等明日，我怀抱着宝箱，我站在船头，我痛骂他二人一场，一笑笑我这胸中的恶气，我就是这个主意，我就是这个主 带我去上看呀、 我去看看去了。 孙仁兄起来了。 贤弟，孙娘起来了吗？我该带人了。 带我换他进来。 哎，把他换进来。 孙娘进来。

听众朋友，刚才您。